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限款呢个概念呢，其实讲真亦都好多人梗系好早讲啦，即系马克思唔使讲啦。但系呢我哋孙中山原来佢一早已经讲咗。孙中山呢，佢喺嗰个即系提出个三民主义嘅时期呢，或者个建国方略啊，建国大纲嘅时期呢，佢好多嘢呢其实睇返嚟呢，佢係非常之赞同社会主义嘅。嗱，佢我就即係上网 check 到啦，讲三民主义啦，佢原来佢真係咁写㗎。佢话呢喺1924年嘅一篇演讲入面 ,24 年呢，其实佢啱啱係好似过身之前一年㗎喎，佢好似1925年过身嘅。咁佢讲过咩叫民生主义啊，佢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咁即係大同大家知道啦，即係呢个孔夫子所講嘅大同與小康㗎嘛，係咪大同社會㗎嘛。其實孫中山先生就講兩樣嘢，而且呢佢亦都要講一樣嘢，佢又真係講到呢，就要做節制資本嘅。即係嗰陣時已經睇得出，你資本唔節制嘅時期呢，就會動搖社會嘅根基，到頭來呢就會顛覆我哋嘅民主制度。咁所以呢，其實喺即係我即係僆仔嗰陣時啦，即係話讀大學啊嗰啲咁嘅時期啦，咁我就都好似幾信呢一套嘢。當時就睇呢個海耶克即係奧地利著名嘅經濟學家啦，即係自由經濟學派啦。咁佢嗰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嘛。咁 The Road to Serfdom 啊 ，Serfdom 佢就唔係 slavery 啊，即係 Serfdom 咧 ，Serf 就係講啲農奴啊，即係中世紀歐洲嗰啲啊 ，S-E-R-F Serfdom D-O-M。咁原來個《到奴之路》咧，即係我睇咗本書啦，佢入面係最主要係一個 concept 嘅啫，一個即係主張，就話冇經濟嘅自由就唔會有政治嘅自由。咁所以佢當然佢針對呢就針對蘇聯嗰陣時呢嘅即係實行共產主義㗎嘛，咁就中央嘅集權啦，計劃經濟啦，咁就即係取消咗所謂自由嘅經濟啦，自由市場啦。咁佢就話呢，其實呢個自由嘅經濟呢就係政治嘅自由或者係民主制度嘅基石嚟嘅，你冇咗佢呢就唔得啦咁樣。咁其實呢佢呢個講法呢就唔係完全錯嘅，即係話如果你人民所有人民嘅基本嘅物質生活呢都係由個政府控制嘅話呢，其實就好易就變成一個即係暴政，即係即使唔係都係一個叫極權社會啦，totalitarianism 係咪嘛。咁但問題呢，我哋而家反對嘅唔係話所謂一個自由經濟咁簡單，而係一個巨富嗰個問題。兩樣嘢係有分別嘅，係咪，即係大家要概念上搞清楚。你有自由經濟，但係一個人個身家唔能夠多過10億，都係自由經濟嚟㗎，係咪？但係喺而家嚟講呢，我哋將佢捆綁在一起㗎嘛，即係你嘩你限富限富即係違反自由經濟原則。佢就將即係因為即係嗰啲資本家呢係好叻㗎，有嗰啲御用學者呢，佢喺概念上啦，即係咁多年嚟呢已經係將我哋嗰個思想即係操控咗扭曲咗，佢將兩樣嘢捆綁咗啦，係咪？佢即係話個人嘅巨富就係自由經濟嘅產物係咪？咁所以呢你限富呢就即係打擊自由經濟啊，咁就十惡不赦啦。咁但係呢其實真係連孫中山當時都睇咗啦，佢根本即係民國初期，咁當然再早期好多社會主義者睇到，你唔限富嘅話呢，倒返轉頭佢一定會動搖呢個民主制度本身。因為佢富可敵國嘅時期呢，真係你邊個上台都冇意思㗎。嗰陣時都咁講，你睇即係大家睇嗰啲工黨就知啦，好多個國家最後工黨上台執政，大家政策呢完全一樣嘅，同保守黨也好，同咩自由黨也好，或者乜嘢，你根本係即係美國民主黨啊、共和黨啊嗰啲都係就係大同小異嘅啫嘛，係咪？因為佢最後呢都係要為資本家服務，咁嗰個政策呢都係即係向資本家有錢佬傾斜嘅。咁所以呢其實你呢、這、一個嗰、那個財富嘅巨額嘅集中呢，正如頭先所講呢，係同民主制度呢係即係有相沖。 其實可唔可以話其實呢都真係違反自由經濟㗎喎。 如果你可以咁講啦，你嗰個問題咁講，如果呢個世界係無限嘅就唔違反嘅，即係係咪即係財富係無限嘅，咁梗唔係嘛，我哋得一個星球咋嘛，我哋全球嘅 GDP 就係一個數嚟㗎嘛，係咪，你話我全球嘅 GDP 係無限，咁你幾巨富唔關我事呀，係咪，但係我哋嘅全球嘅 GDP 係一個係非無限嘅數值嚟㗎嘛，咁非無限數值入面，咁你個巨額財富嘅集中，咪即係話你比起其他人你有極大嘅即係超額嘅影響力囉，係咪，你嘅 influence 咪好大囉。 我覺得 啱嘅，即係話佢個影響力係大嘅，但基本上呢即係點解人一樣嘢有價值係因為佢缺乏啦嘛。 嗯。 即係因為即係可能我都係被經濟學嘅影響啦。 係、 即係因為呢個星球係有限資源啦嘛。 係呀。 咁所以呢一樣嘢咁係有限嘅資源裡面係有多個更加多人嘅需求嘅。咁所以嗰樣嘢先會產生價值㗎嘛。 係呀。 咁所以原則上嚟講呢呢一樣嘢係必然過。即係呢個星球有資源而嗰個人係有錢呢呢一樣嘢係並存過。 唔係啱，即係我哋成日都我哋唔係話要泯滅呢個貧富差距，係嘛？有啲人有錢啲，有啲人冇咁有錢，我哋完全接受嘅。只不過即係話有錢啲嗰個人咧，係應該有個即係叫做上限，有個上限。佢個有錢啲就唔係 E F G 嚇，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啊爛劇啦。佢可以有錢啲，但係就唔可以有錢 E， 唔可以有錢 F， 唔可以有錢 G， 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其實亦都講到所謂政治嘅。民主同埋經濟民主嘅問題啊，嗱喺以前嚟講咧，其實政治嘅權力同埋經濟權力咧，差唔多係合為一體嘅，因為睇下皇帝嘅時代，帝制普天之下莫非黃土，咁理論上呢、這個黃土之上所有財富都係屬於我噶啦嚇，雖然哇、你就即係要強搶民女啊，又要強搶民地啊，咁梗係引起啲人起義啦，係嘛？但係理念上嚟講，佢嗰個經濟權力就包括咗嗰、那個。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就已經包括咗嗰個經濟嘅權力喺度啦，係咪、economic power 同埋 political power。咁但係而家嚟講呢，喺我哋呢個所謂現代嘅有民主制度嘅社會啦，假設呢個民主國家嚟講呢，其實已經係分得好開啦。你有政治權力唔表示你有經濟權力。啊、特別係甚至好多時呢，嗰、那個國家嘅領導人啊，嗰、那個嘅薪金啊，分分鐘仲少過某個大企業嘅 CEO 啦，係咪啊？美國總統啊，每個月嘅薪金啊，分分鐘低過某個係嘛咩 Goldman Sachs 嘅 CEO 啦，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咧，佢冇錯，佢個薪金都當然係比好多人好高啦。佢亦都梗係啊出入啊，或者住白宮啊，有人同佢服侍啊，煮曬餐俾佢食啊，出入坐車坐飛機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全部係有規限嘅嚇。唔係好似我哋湯顯明先生咁樣樣係嘛？咁你就真係已經俾人咧就嚇咩鬧到咩咁啦。咁所以咧，好啦，到你退休嘅時期，你都係得嗰筆嘅啫。當然好似克林頓咁樣執為佢講座，每次一個講座$100,000咁嗰個就都可以將佢轉化做一個經濟權力啊，係嘛？咁但係咧呢個唔係話咁明顯。你倒翻轉頭，你話喺任內嘅時期，你用你嘅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權力咧，其實即係等於貪污。咁貪污嚟講咧，啊，就即係好多利益輸送添啦嚇。你睇曾蔭權啊，嚇，就知道啦。你舉個例子啦，就已經俾人鬧到七彩啦。即使好似喺我哋中國嚇、基本上一個專制嘅政體嚟講，温家寶啊嚇，佢臨卸任之前啊，俾人揭發話佢啲屋企人，哇，即係啊，唔知即係聚財啊、斂財啊，幾多錢啊咁樣，都令到佢好尷尬啊。即使專制嘅政體，佢都覺得尷尬。咁所以今時今日嚟講咧，即係話你將政治權力轉化做經濟權力咧，就唔係咁易噶啦，即係唔同以前法老王嘅時代。但係倒翻轉頭，今時今日倒翻轉頭咧，就經濟權力轉化做政治權力咧，就好容易嘅，係咪啊？你哇，富可敵國嘅時期，你可以收買曬啲國會議員，係嘛？然後咩法案咧，就呢樣就通過，嗰樣唔通過，我想通過邊條法案就邊條法案，係嘛？有損我哋地產商啊、金融界嘅利益嘅咧，就一於唔通過。咁佢完全可以將個經濟權力咧轉化做個政治權力，甚至可以將某一個人擺上台做總統嚇、啊。列根就一個好例子啦、啊，大家都知啦，好多都話其實列根咧就係依家背後啊嗰啲大嘅企業大財團咧嘅一個傀儡嚟啫，就佢哋擺佢上台嘅。咁當然列根佢有個人之處啦嚇、啊，即係佢形象行出嚟啊，荷里活明星啊，有一定嘅口才咁樣啦，有一定嘅魅力啦。好啦，咁但係嘅時期咧係唔對稱嘅，即係話而家嗰個經濟權力同埋政治權力係唔對稱嘅嚇。啊即係政治權力就唔輕易轉化為經濟，但係經濟權力就好易轉化為政治權力。咁但係呢一個咁嘅轉化嘅時期咧，而家我哋係冇辦法制衡到佢咁滯喎。係、啊、美國仲離譜喎。其實美國咧啱啱，我呢度有少少資料嘅，好似就係呢一個前嗰一排咧，仲好似通過咗一個法案啊，國會啊，係啦，喺2010年啊一項判決入面咧，進一步維護咗咧就係、是、商業機構去資助聯邦候選人。即係唔係呢個係選舉候選人，係啦，佢資助嘅呢個權利，佢維護咗呢個咁樣嘅商業機構呢個權利，其實好荒謬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其實呢啲咁樣嘅叫做 public servant 咧，公職咧，如果佢真係要通過呢個民主選舉嘅嚇嚟去產生咧，呢、這個選舉嘅經費咧，冇可能來自呢啲私人機構嘅，一定要係公帑嚟噶嘛。咁香港暫時都好啲啦嚇，即係我哋基本上係公帑嘅。 有限制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其他咧，嗰啲就我哋叫黑金政治啊，咩政治獻金啊咁。咁但係咧，美國呢樣咧個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咧，佢真係叻啊！佢直情咧啲政治獻金咧係合法嘅， 係 啦， 合法化 嘅咁，直情已經判決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好唔健康 嘅。其實呢件事好荒謬， 好荒謬。 因為其實由頭到尾我哋即係點解要民主又 係 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係為咗人啊嘛， 係 為民生啊嘛。即係我哋冇理由到最尾呢竟然會俾個資本主義呢個咁嘅咁嘅嘢控制。 你知啊，即係支持資本主義嘅人呢，即係有一句呢，當然其實係我哋批判資本主義啲人講嘅，就係 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America。 即係嗰時 GM 啊，即係通用汽車公司好巴閉㗎嘛，請好多好多人㗎嘛，即係唔係而家啦，講幾十年前啦，即係話呢 GM 好就美國好，即係好似話中國好就香港好，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嗰陣時真係佢係咁講嘅，係嘛？你對大企業有利，咪即係對社會有利咯。即係資本家就會咁講啦，係嘛？咁但係即係現實上梗係唔係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點樣制約資本咧，就係我哋維護民主制度嘅咧一個好重大、好重大嘅課題嚟嘅。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搞唔掂呢樣嘢咧，其實你呢個民主制度咧都有岌岌可危。 其實財哥講咧，真係非常之令人發人心聲，即係其實同一個概念嚟噶嘛。 係啊， 即係當一個經濟資本嘅權力，佢影響嘅權力大過人民，咁你咪已經係唔係民主啦？ 係啊，係啊， 即係根本咁簡單嘅一件事咧，我哋係之前冇諗過。 嗱，當然，如果你問李嘉誠咧，李嘉誠都係咁講嘅，喂，我都係得一票啫，咁樣樣係嘛？係，冇錯，即係形式上嚟又講翻形式嘅問題啦。我哋叫一人一票啊嘛，嚇，咁你又有一票，我又有一票，李嘉誠都一票啫，係嘛？咁但係咧，其實大家知道咧，喺現實上嚟講咧。即係而家都講啦，政府成日出嚟澄清啦，佢哋最近有個地產商都出嚟澄清啦，係嘛？就話：，嘿，我哋一定咧就唔係話會影響到政府啊，我哋邊有本事影響政府啊？咁樣樣啊，咁啊講笑咩？係嘛？政府梗係睇住你哋嘅嚇，即係佢哋嘅影響力咁大。我哋知道啦，其實資本家最叻嗰招嘢就係叫撤資啊嘛，嚇叫 capital flight 啊嘛嚇，因為我唔投資。吓、啊，我唔起楼啊！尤其而家我哋冇囤地税嘅，真係好离谱啊！即係其实你买咗地，你唔发展咧，其实应该抽好重好重嘅税嘅，因为嗰啲咧系好有限嘅，即係其实系公共嘅资源嚟噶嘛，土地系嘛。咁但系咧，我买咗，我摆喺度，我唔起，等佢升值，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系好荒谬，其实要应该抽好重嘅税嘅呢个囤地税。好啦，咁但系我就问题咧，你嗰啲地产商系噶，我突然间放慢手脚，我唔起楼，系嘛？佢就同你咩咯？對著幹啦，係嘛？你話而家哇，即係呢個居住問題好嚴重啊，應該起多啲啊，咁樣我唔起住咁樣，係嘛？我啲地我唔驚我第時唔升值啊，諸如此類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咧，佢真係咧，即係講得難聽啲咧，而家呢個經濟，即係而家我哋嘅社會咧，其實經濟咧係已經凌駕於呢個政治嚇、啊，就挟持咗呢個政治嚇、啊，即係我哋成日而家都好得意嘅，其實大家有冇留意一樣嘢？其實經濟係為社會服務啊，大家好明顯啦。但係我哋而家好少講社會發展嘅。我哋成日講嚟講去都係講經濟發展喎，其實係咪本末倒置啊？ 冇錯。 當然佢個潛台詞咧，當然就係話啊經濟發展自然就社會發展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就係錯噶嘛，其實呢個就係偷換概念啦，係嘛？咁既然係咁嘅時期，咁佢始終都係一個手段啫，佢唔係一個目的啊。點解我哋唔將社會發展擺翻喺嗰個中心嘅位置咧？嚇、啊，我哋就將呢個經濟發展取代咗社會發展。其實呢樣嘢我哋要撥亂反正，係嘛？我哋唔好以後成日掛住經濟發展，其實社會發展先係個目的啊嘛。經濟發展係個手段啫嘛。 同埋財哥之前即係用咗七集講個資本主義問題啦。其實資本主義根本係一個不斷擴大嘅大怪獸。 係啦， 即係佢係不斷咁自我擴大咧，佢已經係影響曬你一切嘅人。 係啦，嗱，咁頭先我就話佢係會呢一個侵蝕民主啦。但係其實佢另一個侵蝕得更嚴重嘅嘢就係我哋嘅自然環境。咁自然環境嚟講咧，理論上嚟講，我哋要環保咧，都可以通過民主政制嚟去進行環保啦，係嘛？咁但係你睇下啦，西方嚇、啊，無論係歐洲，因為美國嚇、啊、加拿大、澳洲，佢哋嘅民主政制，我哋都覺得佢係好發達啦，係嘛？但係佢哋搞咁耐有冇用啊？嚇、啊，澳洲已經引入嗰個碳税啦，啊，噗一聲，而家嗰個又俾人推翻咗，而家又要取消個碳税啦。咁即係話咧，其實民主制度係敵唔過大財團咯，敵唔過大資本家咯，係嘛？所以個問題咧，唔淨止係我哋好珍視嘅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受到侵蝕嚇、啊，受到呢、這個挑戰，就是、我哋最更加珍視嘅我哋嘅自然嘅生態環境啊，我哋賴以生存最基本嘅條件咧，其實都被呢個資本不斷膨脹嚟去侵蝕，而民主制度喺佢嗰面前咧，而家都係完全束手無策、軟弱無力嘅嚇。咁、啊、所以始終咧，我哋話即係要發揚民主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要節制資本，就好似孫中山先生所講，要節制資本嚇。咁、啊、呢樣嘢真係 值得大家去深思嘅。 其實同埋財哥講得咧，即係列出呢幾個霸權啦， 嗯， 即係發覺原來連共產主義呢啲霸權咧，嗯，其實都可以俾人推翻噶啦， 嗯嗯嗯， 但係資本主義呢一樣嘢咧， 嗯， 就真係冇人可以。 系啦，咁大家真係要深思啦，即係話，因為最多人就問，咁跟住又點呢？咁樣係咪？即係如果你推返咗又點呢？咁，呢個呢就即係最難答最難答嘅問題。但係始終我哋要明白咗個問題，即係嗰個吓， 你 根源喺邊度先？你連個根源都唔知，咁你就更加難去探討話下一步應該點做先啦，係咪？好啦，咁因為時間又到啦，咁下個禮拜呢，我哋應該嚟講一個全新嘅題目，就係講呢個太空殖民嘅。 嗯， 好啊，好好，再见。 记得今年做冬团年啊，翻嚟食饭啊。 知啦。 你哋嗰晚想食啲咩啊？ 响辣汤。 冬菇炆鲍鱼。 你哋两只嘢真系识食啊，但又麻烦又咁贵。 唔系，啊，我上网见到人民超市有靓花菇，一斤只系卖108元，大大盒3.5磅嘅美国黄螺头只系卖350元咋。 仲有啊，连影帝郑则仕都话正嘅大厨即食鲍鱼，一盒4隻都系卖紧740元咋。 人民超市同埋米香港会员仲有85折优惠，每盒都系卖629元咋。 系啊系啊，买满400元仲有免费送货添，咁就唔使出街买咁频扑啦。 咁仲唔快啲帮我上人民超市网站买？ 喺人民超市购物满400元可享送货服务。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